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8回，谢之方愣住了，探进轻薄布料里的手下意识地捏了捏那里的轮廓，下一刻他便被谢之真再度挥过来的玉手打醒，左脸和右脸上各挨了一下，他皮糙肉厚倒不觉得疼，撞见姐姐又惊又怒的一双美目，望见那里面蓄着的泪水时这才慌了神。 姐姐，你听我解释， 我可以解释，真的。 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不合适，谢之方连忙滚下床去，顺势跪在他脚边，也不等谢之真发话，先抽了自己几个耳光。打完之后，想到和魏恒私会的那个人并不是姐姐，他又忍不住笑得嘴角咧到了耳后根，窜起来用力抱了抱他，在他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。谢之真被他这一连串举动弄得云里雾里，抓起被子遮挡身躯，震惊且失望地盯着他。 阿唐，你失心疯了不成？ 谢之方嘿嘿笑起来，像条傻乎乎的大狗，双臂将谢之真抱紧，连声否认。 没有没有，我没病，我现在好得很。 将魏恒的所作所为言简意赅地对姐姐叙述了一遍，谢之真本来羞红的脸逐渐变得苍白。若是谢之方听信了一面之词，没有确认他的清白，而是为了息事宁人将他草草嫁了出去，恐怕他自始至终都会被蒙在鼓里，承担莫须有的污名，更不知道自己驾驭的是一个怎样虚伪歹毒的人。 姐姐莫气，此事我来处理，必定还你一个公道。 得知姐姐并未被歹人哄了去，谢之方立时便找回了主心骨，顶着张有点红肿的俊脸站直，这几日以来的萎靡之气一扫而空。他转头看向已经安静下去的外间，面色陡然一变，如阴煞厉鬼似无常阎罗。 阿唐， 见弟弟怒气冲冲地往外走，谢之真开口叫住他，低声提醒： 魏公子，魏恒一个人成不了事，能拿到我贴身之物的只有我身边那几个丫头。 我知道，从方才我闯进来时众人的反应来看，那人十有八九就是红鸾。 一想到红鸾吃里扒外，把姐姐的肚兜和帕子拿给外男，又顶着姐姐的名头和魏恒私通，谢之方就恨得咬牙切齿。 我早该看出那丫头心思不正，将她打发出去的。姐姐受了这样大的委屈，全是我的过错。 谢之真摇了摇头道：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阿唐，红鸾再怎么可恨，也是大舅母出于一片好心赐给我的丫鬟，你多多少少看着些舅母的脸面，莫要把事情做得太难看了。 见弟弟明显没有听进去，他沉吟片刻又道： 再者，红鸾毕竟在我身边伺候了一段日子，瓜田李下，青竹难辨，你信我，外人却未必肯信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依着我的意思，此事还是不宜太过声张，更不可闹出人命。 谢之真与谢之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性，姐姐心思缜密，处事稳妥，又纯善宽和，对人对事往往留有几分余地。而谢之方前世里便屡犯杀孽，这辈子更是毫无悔改之意，对于心术不正之辈，最喜欢赶尽杀绝。可谢之真所忧所虑也并非全无道理。顾忌着他的名声，谢之方犹豫了一会儿，点头道： 我明白姐姐的意思，姐姐且安心歇息，今夜我便将此事了结，明日一早过来回你。 他正待要走，谢之真又唤了他一声：“ 阿唐。” 姐姐还有什么吩咐？ 你的衣带开了，头发也有些乱，整理好了再出去。 谢之真严严实实地缩在被子里，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些赧然，微微侧过头去，露出一截泛着淡粉的玉颈。方才他不知就里，被弟弟的举动吓坏了，挣扎得很剧烈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抓伤他哪里。他向来脸皮薄，这会儿却不好问，只能把担心藏在心里。与此同时，他又觉得有些尴尬。弟弟向来孩子心性，又真心实意地敬他护他，即便行动莽撞了些，他也不该把他往那等肮脏龌龊的地方想。他们可是姐弟啊。听见这话，谢之芳愣了愣，低头看见自己的衣襟果然大敞着，乖乖地哦了一声。他系好衣带，拢了拢头发，弯腰收拾衣袍下摆时，鬼使神差地想起姐姐方才一脚蹬在大腿内侧时的模样。他的力道并不重，玉足纤细，身娇体软，抱在怀里感觉简直……屋外的更漏声打断了他的起思，谢之芳收敛心神，对姐姐躬了躬身，匆匆离去了。他是个雷厉风行之人，见红鸾已经不在外间守着，立刻便派了数名护卫搜寻他的踪迹，不多时便在后院的角门处抓住了他。从谢之芳闯进房中时，红鸾便意识到大事不妙，借着回去包扎伤口的借口，悄悄收拾了一些妹下的金银细软，打算逃跑。这会儿人赃并获，自知绝无生理，吓得翻了个白眼，昏死过去。谢之芳将他扔到柴房中，着人用夹棍落纸好生伺候着，令使人悄悄去请宋永仪过来。兄弟二人合计了一下，定下了一番章程。魏恒院里所用的下人皆是宋府的家生子，在主子授意下将些微波澜瞒得死死的。天色发白时，宋永仪亲自上门，言说有要事相商，将魏恒拖住。谢之芳则越墙而入，直奔书房，翻出那个锦盒。他把沾着狗男女污秽气息的肚兜和帕子丢进炭火里烧了个干净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，重新折返回去，神清气爽地从正门走进厅堂，和宋永仪站在一处。早在宋永仪到访时，魏恒便猜到东窗事发，他却并不如何惊慌。打蛇打七寸，他们再怎么恼恨他、鄙夷他，看在谢之真的面子上，少不得要认下他这门亲戚。可谢之芳笑嘻嘻说出口的话，与他想象中的大相径庭。少年毫不气恼，一如既往的热络爽朗。 魏兄，咱们关系这样好，同吃同睡，如手如足，本该无话不谈才对。可你既然瞧上了我大舅母身边的丫鬟，为何不同我说啊？ 什么？ 魏恒皱了皱眉，一脸惊异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